所以其中一個我哋係睇得應該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啱啱提過，就係話講緊一啲重症嘅比例啊、死亡嘅入面嘅數字啊，即係對個醫療系統個壓力，即係構成幾大嘅影響。喺呢一刻嚟講，係較為一個即係每日實際嗰個數字嗰個情報嗰個案嗰個重要性係更加大咯，因為即係喺短期之內，你話即係好似你啱啱講，即係唔好講話清零啦，直頭話即係去到一個少過100宗，即係似乎都遙遙無期。咁呢個係可以想象到，因為始終Omicron傳播力的而且確係高啊。咁變咗就有一宗個案咧，佢其實都係其實都可能講社區都係即係一啲潛伏嘅隱形嘅傳播鏈喺度，咁就好難話完全係喺短時間之內咧，即係除非你做一啲好徹底再收緊翻所有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嚇，咁呢個就啱啱講就要平衡翻，唔係純粹醫學理由嘅，講緊就係嘅情況啦，即係要平衡翻即係社會上邊啦嘅經濟上邊啦，即係或者係翻學啊其他嘅一啲社交活動嘅一啲要平衡嘅地方啦。咁如果純粹醫學咧，當然就係所有嘢收緊翻啊，快啲清零咁當然係呢個純粹單醫學去考慮就係咁樣。 嗯，有幾個處所嘅情況咧，都想請教下你意見啦。咁包括就係學校方面咧，咁其實咧就係見到有一啲嘅興趣班嘅爆發嘅群組啊。咁包括最新公布嘅咧就係講九龍塘芳芳嘅有小學啦嚇，咁亦都有一個嘅籃球班咧，咁其實係有13名學生、一名嘅老師，咁已經有3個嘅個案啦。咁之前咧就已經亦都又係有一啲嘅跳舞啊，同埋係一啲嘅外語班嘅一啲感染嘅群組啦咁。你觉得呢啲嘅兴趣班有冇需要减少呢？有啲医生都去到建议就係话希望可以减少一啲嘅戴口罩唔戴口罩嘅一啲活动啦。咁你又同唔同意呢？ 暂时而言呢，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住先，因为我哋係可以理解到一啲兴趣班呢，即係嗰个见到有个群集性喺度，又或者有个群组爆发，可以理解到，因为始终同一般课堂即係有别啦，即係第一嗰个人数通常少啲啦，第二嗰个性质唔同啦，亦都个气氛可能比较轻松一啲啦，即係意思就譬如嗰房间面个意识都会低一啲，即係更即係唔知譬如话有部分嘅兴趣班可能真係都未必能够即係好稳妥戴住口罩。咁所以呢係预期即係会的而且确有啲爆发。咁但係呢个就你要睇返，即係譬如话如果学校里面係做緊一个恒常一个做得妥善嘅一个快测係做得啱做得好嘅话呢，咁理论上就唔应该会有好，就算你有啲咁样嘅兴趣返都唔应该会有好多嘅爆發喺度，因為理論上你一有個案之後，早理論上已經係可以揾到出嚟，就理論上應該無論係師生都好啦，咁都係應該會唔翻學唔去上呢啲課堂嘛。咁所以就話，如果即係當然佢繼續落去，仍然係有好多呢啲興趣班嘅爆發嘅時候，我會要檢討翻到底問題出在邊度，係咪話即係師生做一啲每日嘅快測係有啲唔妥善嘅地方，令到即係佢。despite 佢即係佢 negative 佢嘅 result 咧，佢都走去上呢啲課堂，咁而造成一啲爆發，定係真係純粹因為嗰個興趣班嗰個性質問題，即係令到呢啲傳播出現咧？咁呢個要再探討一下咯。咁我估再觀察一下，譬如話啲興趣班嘅情況真係話爆發越嚟越嚴重啦，咁我哋都冇辦法確保都師生每個快測有個即係好準確、好實時嘅報告出到，即係陰性報告出到嘅話咧，咁就可能真係話要將呢啲興趣班再減少翻先得。 因為林醫生，我諗起其實嗱，而家本身户外做運動咧，就政府已經話唔需要戴口罩啦，嚇。咁即係理論上一個户外運動可能引起嗰個感染，政府應該預計之內嘅。但另一方面咧，而家學生每日上課咧就。是即係由家長去做一個快測，就可能係上傳啊之類。咁會唔會呢個都有一個漏洞呢？即係究竟我哋假設就每一個家長每一個同學都好乖地每朝做咗一個快測，跟住有個結果跟住上傳，會唔會呢方面都可以收緊啲呢？譬如話可唔可以要求佢哋喺學校現場做快測呢咁樣？因為如果真係百分百大家去遵守嘅，就理論上唔應該有呢啲情況出現。 都同意嘅，其實即係其實啱啱我講某程度上都係即係暗示，即係類似有可能唔排除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因為即係好似如果我哋真係每日做個快測有個個案嘅話，即係起碼理論上你 翻學或者想興趣班嘅時候咧，你又會唔會有個潛伏咗個病毒喺度？咁唔排除，因為始終快測都唔係100%一定可以捉到個病毒，即係短時間都真係有個潛伏，因為始終嗰個 Omicron 嘅潛伏期好短啦，真係半日都有機會由陰轉陽，咁唔排除都可能性嘅。咁但係如個可能性理論上應該係不大嘅啦，咁整體嚟講就咁，所以就可能真係話要都要睇睇有冇其他方法可以，譬如做嗰啲咁啊測試係執行方面係可以再即係。睇得緊啲，咁當然我估其中一個就係要家長要明白，或者師生都要明白點解要做一個即係快測。其實個目的咧就都唔係話要特登點樣去懷疑，即係一啲學生一定係會有個即係個案或者確診嘅病例，或者可能覺得都冇唔舒服，我估都唔需要做啦，或者都唔使啦。咁其實個意義就我估就喺呢度咯，就係譬如話你係只要一有個案你就可以截斷，唔會有傳播鏈出現啊嘛。 嗯，都想問一下咧，關於這個變種病毒株亞型，即係講緊 BA Omicron BA 點二點一二點一咧，咁啊對於嗰個疫情嗰個發展嘅影響會係點咧？嗱，見到即係除咗係嗰個嘅外地輸入嘅一對夫婦啦，咁之後咧就係有一個快餐店嘅群組啦，咁以至到而家咧都好似發現到一啲嘅呢個亞型嘅啲個案咧都喺散落喺唔同嘅社區嗰度啦。最新今日公布嘅咧就係話都有一啲系未揾到源头嘅一啲个案嚟噶，你点样评估呢个亚型对于香港疫情系咪已经喺社区嗰度有一个叫做好多隐形传播链存在喺度咧？ B 点二点二一二点一咧，咁佢嗰个传播力系应该我哋相信系比之前我哋见到无论 B 点一或者 B 点二都好啦，应该个传播力系高啲嘅。当然就有啲数据就即系譬如。高 25% 左右，咁但係就呢啲估算係未必好準確嘅，但係我哋相信個傳播力應該係高，因為你見到喺外國嘅一啲地區咧，即係之前話係 B.1 或者 B.2 咧，都係後來都係講緊係會比 B.2.1、2.1 咧就取替咗嘅，即係喺嗰個社區裏邊即係流傳一啲病毒，咁所以相信即係香港亦都會因為咁樣即係呢個同樣嘅情況會發生，特別係一啲之前冇喺第五波備受感染嘅一啲即係人士啦，因為始終佢之前感染過我哋第五波嘅一啲新冠病毒，其實佢都有個即係。交叉的保護在度嘅，咁所以主要咧都係會集中影響一啲即係之前未受感染或者依家冇唔係最近打過疫苗或者打加強劑嘅一啲市民嚇。咁至於你話對即係未來我哋一段時間嗰個疫情影響幾大咧，咁外國嘅數據咧未係好肯定嘅，但係暫時見到大部分見到都係似乎就致病性就唔係話真係高好多啦，即係話。見到譬如啲入院嘅比例啊，或者死亡嘅比例冇話，即係隨住嗰、那個BA.2.1、2.1多翻嘅個案咧，就個死亡數字有不按比例咁樣上升得好緊要，又見唔到個咁嘅現象啦。咁所以就理論上應該未必對個醫療系統嗰個構成壓力就會好大嘅。咁不過變種病毒其中嘅特性就基本上傳播力一定會高啲。咁喺其他地區多緊反而咧可能會令人比較憂慮大啲，就係BA.4、BA.5。因为似乎佢嗰、那个传播力可能或者嗰、那个即系生存嗰个优势咧，可能就会比B.2.1、2.1仲高啲添吓。咁、okay. 其他地区都有机会再输入呢啲咁嘅变种病株。 OK， 好啊，唔该晒林医生啊，多谢你吓。林伟信医生就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噶。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杨先生喺度，杨生你好。 系支持你好， 你好，请讲。 系，我喺南桂坊酒吧做嘢嘅。 系， 咁我有几个重点想讲，因为我知道就嚟播新闻。 请讲。 第一就系咧，清零就冇可能噶啦。咁我系支持与病毒共存。第二咧就系、是，我哋嗰啲做市民嗰啲咧，如果系服务业咧，我哋本身做，我已经系打晒针噶啦，我好听政府说话嘅。咁你做到啲清洁啊、洗手啊、消毒液啊嗰啲咧，我觉得系冇问题。因为我啲啱讲咧。香港政府其實真係做咗好多好事喺呢個疫情裏面，但有啲嘢呢要學新加坡南韓呢，對方呢睇到呢一個呢你唔可以清零呢，你就一定要共存囉。因為我哋啱講呢，其實大家都知道昨日有一間好大嘅呢、這個連線鋪頭呢已經係真係得到粒啦，佢係幾十年歷史。咁如果政府呢再係咁樣落去嘅話呢，其實香港經濟係會冧曬。我意思係話呢，在香港經濟冧同埋呢個疫情，我哋市民嘅生命安全之餘呢、 okay. 要攞個平衡囉。但我相信香港政府係做得到嘅。 okay, 因為我本身係一個退休公務員，我係好聽香港政府做嘅説話去做。 OK， 好多謝曬楊生嘅意見啦。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有231宗经核酸检测阳性，258宗是过去几日快测情报并经过核酸检测确定阳性个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由於有一些快測陽性個案隨後經核酸檢測發現呈陰性，相關比例超出當局可接受的假陽性率，所以由今日開始中心更改報告方式，如果快測檢測情報陽性而未經核酸檢測確定的個案將不列入確診個案，中心只會公布經核酸檢測核實的個案。新增個案包括53宗輸入個案，另外醫管局情報多3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176人離世。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會在7月2日開幕，成人標準票價50元，特別展覽門票收費120元，全日制學生和長者等半價。民建聯民政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認為，特別展覽門票售價120元，對部分有興趣入場人士來講未必能夠負擔，建議對學生、長者和低收入市民提供更多優惠，例如俾未滿18歲人士可以免費入場，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到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鄭永信預計開幕初期或者出現一票難求，期望當局做好館內外的人流管理工作，並且考慮在各區策劃更多相關活動，例如流動圖片展、與地區和學校的互動計劃或者講座等，而加強宣傳推廣故宮文化博物館這個文化品牌。连锁零食店优之良品证实全线分店结业。发言人表示，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本港无旅客，令到公司无法营运生意。全港各分店如果租约期满，就会终止营业。至昨晚，最后4分店亦都结业，涉及的10多名前线员工亦都对结业消息一直知情。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零售及批发从业员协会以及电器及影音从业员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密切关注优之良品员工的遣散安排，呼吁受影响员工与工会联络寻求协助。声明促请政府关注情况，除了着力防控疫情之外，亦都需要争取尽快通关，避免出现结业潮。正在南韓訪問的美國副國務卿謝曼與外長朴振會面，謝曼說雙方討論進一步加強美韓同盟以應對北韓威脅，持續援助烏克蘭以及美韓日三方合作等的問題。朴振說期待謝曼能夠同韓方保持密切溝通，推動韓美同盟持續發展。另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美方尋求與北韓對話與接觸，如果將不對話、不接觸的責任推給美方，是不了解情況和傳播謊言。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國有關官員在推責方面很有名氣，指出當前半島局勢的癥結在於美方沒有按照行動對行動原則回應朝方2018年採取的無核化措施，沒有照顧朝方的正當合理關切，認為美方應當展現善意，拿出實在行動，而不是空喊對華口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 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快线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现在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现在沿住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后车少啦，近住启业村对出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繁忙的。现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有些车龙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而沿着窝打老道上狮隧的龙尾就在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的，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提一提大家，九龙湾的宏照道有道路工程，宏照道去油塘方向近常怡道的慢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要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係疫情嘅發展啊！咁各位聽眾有咩嘅意見咧？咁啊，面對住而家咧個個案咧有少少即係上升啦嚇，咁啊，大家點樣睇咧？會唔會話都有一啲嘅措施可以做到去到應對而家嘅疫情嘅發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李太喺度，李太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啊， 你好 啊。我有啲意见咧，我想讲两点嘅。第一咧就嗱，啲酒楼咧好多时六点几就已经开咗门噶啦，但系啲人入去咧好多都唔做安心出行，因为点解咧？因为佢酒楼六点几嗰时未有人喺度睇住啊嘛。 嗯， 明唔明啊？ 啊， 好多都冇做噶，就算有做咧。聽見佢長響咧，你未打齊第三針咧，佢都係咁噶啦，咁啊直入噶啦。另外一樣嘢咧，嗱，我知食環署嘅原意就話，除咗飲食之外咧，就要戴翻個口罩噶嘛。 係啊。 但係啲人咧，一入到去就已經除口罩不得已，過台傾偈又剩咧，都唔戴口罩嘅。所以這些呢啲咧好大風險嘅，你話係咪咧？系咪先啊？系、 嗯、 啊、哎，真系啊，傾到啊，哇，真系啊，傾到不亦樂乎都唔戴口罩嗰啲人。 嚇，OK，、啊、好啊，多謝曬李太嘅意見嚇。咁何建中，咁呢啲問題可能真係關乎住嗰個食肆啦，即係酒樓啦，佢自己個人手同埋佢對於個場地嗰啲顧客嘅管理有幾嚴嘅一個問題啦嚇。 係啊，其實即係我哋個疫情都兩年幾啦，其實所有防疫措施。即系首先就系要即系相关处所嘅人要严格执行啦。即系喺酒楼嚟讲，就系佢哋嗰啲员工 系嘛？如果头先啊嗰位女士所讲，我知道好多啲酒楼可能六点几嗰啲茶客已经坐喺度等，等开茶，等食点心。咁但系你当员工翻到去嘅时候，系咪都应该去补翻，去 check 翻佢哋嗰啲安心出行啊？疫苗记录咁咧？另外当然就系执法机构啦，即系执法机构系咪可以即系人手再加强啲去查？咁而家话酒吧因为有群组就话会加强执法，咁但系一般酒楼嘅话，其实系咪都应该即系放多些少人力资源去做呢？咁我觉得系应该嘅。 嗯，好啦，不如都再问下听众啦，大家点样睇而家个疫情嘅发展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跟住落嚟咧，我哋想倾下关于学校嗰个情况啦。咁啊，头先都讲咧，学校咧就过去一段时间都有一啲嘅个案出现啦。咁一啲专家都话，其实都反映住咧而家社区个感染状况啊。因为而家啲学生咧就每日翻学之前都要自己做快速测试噶嘛。咁相信咧都系见到学校嗰个个案上升咧，都系因为咧即系社区出现咗一啲嘅传播链所致啦。咁啊，但系咧亦都见到咧，即系虽然咧嗰啲个案其实都算系咧系比较分散嘅，即系譬如话咧，寻日所呈报嘅204宗个案系分开147间学校啦。今日公布嘅72宗学校嘅个案咧，就系分开做咧就系62间学校。咁其实听落咧都比较散一啲，咁但系咧都有个别嘅班别咧，咁就系因为出现咗啲嘅感染群组啦，咁啊需要停课啦，以至到头先都讲啦，咁啊有一啲嘅兴趣班，即系譬如篮球班啊等等咧，系出现咗一啲嘅感染群组嘅咁。咁我哋有冇需要好担心呢啲嘅学校嘅情况咧，以至到需要收紧学校嘅措施咧？嗱，今朝早咧有一位专家咧就系港大嘅刘宇龙教授咧，咁就认为咧就系唔好停止翻啲学生上堂，以至打篮球啊、吹奏乐器呢啲课外活动啦咁。因为咧就系啲学生其实系好开心去做呢啲嘅活动嘅，咁希望咧就唔好一刀切咧去到要去到重新戴口罩做运动啊，亦都要咧关注到咧呢啲学生咧就打疫苗嗰个状况啊。咁啊，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何建中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小学校长同我哋倾下啦。咁电话旁边咧就有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嘅校长，亦都系咧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副主席陈淑仪校长啊。陈校长你好。 Hey,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想问下学界咧，对于而家即系都有唔少嘅学校出现咗一啲嘅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咧，系咪好担心啊？都 你话十分担心咧，又未至于。因为其实而家政府都有啲嘅防疫措施都要求学校去遵守啦。虽然你话疫情系比之前系好咗啲，但系最近又回升翻，咁但系个数字咧，睇起上嚟咧，比以前最高峰嘅时候咧，仍系一个好大距离。咁但系咧，事实上由跌去200几，又上翻300几、400几、500几咧，咁当然学界嚟讲，其实都关注紧嗰个趋势同埋个情况，亦系咧紧密咁安住即系学校自己每一日快测嗰个情况啦，小朋友个有冇多唔多染病啦等等嘅，咁所以忧虑有，但系又未至于系话好担心、好担心、好担心，因为喺我哋业界嚟讲咧，仍然系觉得暂时呢个情况咧都系可以进行面授课，因为咁样系对小朋友系最理想嘅咯。 校长话其实而家因为都譬如每日嗰啲个案散落去过百间学校啊，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而家嗰个譬如家长或者学生自己呈报快速测试系嘛？可能是有啲漏洞咧，即系我知道有啲学校可能就系、是会上传嗰、那个所谓测试结果，有啲就可能系抽查，有啲可能都未必系写到紧。 有啲系家长签名喺度，即系算叫一个宣称系做咗快测。 咁应唔应该再收紧啲咧？ 好坦白，其实系好难嗱。当初一有话要学校去收一啲资料啊，或者系去检测。睇下嗰個情況嘅時候咧，我哋都覺得係好難100% 保證嘅。嗱，即使你有啲學校佢有埋一啲 app 啦，可以擺上網啦，影埋相啦，但係你點樣確保嗰個影出嚟嗰個相真係嗰個小朋友咧？又或者嗰個相可唔可以擺喺之後都係用翻同幅相咧？即係呢個係唔容易保證到，亦係喺學校嘅行政嘅能力裏面冇能夠咧係 100% 保證嘅。 如果要同學喺學校做，會唔會有困難呢？即係最好就係學校現場做啦，但係會唔會有困難？ 中學生咧還可以， 但是去到小学生的层面呢，尤其是一至四啦，一至四年级呢，你叫咁细个小朋友，佢究竟怼几深先真正可以检测到呢？其实呢个好难，个老师一个对三十几个时候呢，你好难咁逐个真係睇得到佢嗰个姿势或者佢嗰个做法系正唔正確嘅。其实系好难。而且你諗下，如果每日返學都用咁大量时间做呢，其实都牵涉到嗰个课堂课时嘅问题囉。所以我哋就觉得除非真係疫情真係越嚟越严重，而教育局又唔想停课嘅情况下，仍然希望维持返一定程度嘅面授课，而需要咁做呢，咁当然我哋必定会配合，尽量去贴近做得最好。但係去到咁細个一二年级嘅时候，甚至乎幼稚园，其实学校帮手处理係好大困难。因为我哋都听过啲 case 呢，係小朋友会好容易个鼻膜嘅问题，可能流鼻血啦。咁呢度去点样去 handle 呢？咁对于一个学校大型咁去处理呢，其实真係唔容易。咁如果你话要家长嚟到做嘅更加困难，因为家长都要返工咁样。咁其实事实上係唔容易处理嘅。 Okay. 陈校长都想问翻咧，就系近期有啲嘅学校出现咗啲兴趣班嘅感染群组啊，头先都讲到话有篮球班啊等等啦，咁有啲医生就建议话啊，其实学校咧就视乎依家情况，应该要减少一啲要除口罩嘅活动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嘅意见就话咧，就学生其实都打咗两针先可以参与呢啲活动啦，即系打齐针先可以参与呢啲活动啦，咁系咪唔应该吓再去剥夺佢哋呢啲参与呢啲活动嘅机会咧？咁你点睇呢个嘅平衡？ 如果以我个人作为一个校长去睇件事啦，最紧要我哋系 fulfill 到教育局嘅要求，即系教育局呢个要求，我系有理由相信佢一定系同卫生防护中心一啲专家啦去倾过，咁样都可以某个程度上系可以保障到学生感染情况啦。我会相信呢样嘢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是、打针打疫苗已经系一个准则啦。二来其实佢入学校嘅时候呢，根本都已经需要做快速检测㗎啦。咁其实这个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防止问题的出现。咁但是都是那句啦，病菌的东西呢，即是病毒的东西呢，很难讲的。真是你说有时候个病菌可能不是一个人身上，可能件衣服，可能一些物件，咁都有机会，尤其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咁尤其是有我亦听到专家讲话，即使是戴晒口罩都有机会感染，咁其实点样做先能够 100%， 其实係应该係都好难㗎囉，只能够将嗰个情况係降低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业界一直都好鼓励学生係家长同佢哋係打疫苗啦。其实疫苗係其中一个，即係专家都讲其中一个好有效嘅保障方式，咁亦希望係减低嗰个死亡率咁样啦。 我想问一下呢啲嘅兴趣班呢，即係如果係继续搞嘅话，有冇需要加强保障，譬如话係可能请佢哋做多一次快测现场啊，先至俾佢哋开始上呢个兴趣班，有冇需要呢？ 如果你問我呢，如果個疫情情況係仍然係一路上升，而政府教育局亦冇規定話停止呢啲活動，喺咁情況下，我相信大部分學校為咗學生個身心靈健康着想呢，都會繼續去維持啲活動嘅。咁但係如果有上升嘅趨勢，其實學校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呢個方式。咁呢個都係多一重保障囉，我覺得。 Okay. 但係都要牽涉低小嘅問題啦，太細個小朋友嘅處理問題，呢個都要諗嘅。 校长，最后一条问题咧，就系而家我哋知道咧，因为今年咧，其实大部分学校都可能要八月初至八月中先至真正放个暑假，咁即系其实而家讲紧都有两个月时间。咁你会唔会有啲担忧咧？因为我哋嚟紧两个月，可能好多学校进入大考啦。咁如果嗰啲个案又上升，咁我哋仲要唔要网课咧？吓，如果要走翻转头网课，又可能会打乱咗好多教学方面嘅安排。咁你自己点睇咧？吓， 你讲得好啱嘅，但是在学校来讲呢，首要是不是读书的，首要呢是要顾及学生的健康和安全先。如果真的个疫情不许可的时候，原本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情况，我们都要考虑要遵从教育局的要求进行网课。 咁網課都係其中一個學習模式，雖然一定效果冇面授課咁理想，但係如果我哋要保障學生學童嘅健康嚟講咧，我都覺得應該係要咁樣做。但係當然，當佢決定咁做嘅時候，一定背後有一啲專家嘅意見先可以作呢個決定。我相信政府作呢個決定亦唔容易，佢真係去到好。觉得真系唔得啦，危急咧，佢先会作呢个决定嘅。咁我觉得都系无可厚非，亦冇办法。 OK， 好啊，唔该晒陈校长，多谢你啊。 唔使客气，多谢各位。 陈淑仪校长就系一位小学校长啦，亦都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副主席嚟噶。何建中啊，关注完咧就系关注完咧呢个学校嘅情况咧，亦都关注一下咧院舍嘅情况啦吓。因为咧就都知道啦，院舍咧喺第五波入边疫情入边啦吓，咁都可以话系一个重灾区啦吓，有唔少嘅院友系染疫甚至系离世啦咁。咁变咗咧就而家究竟系点样可以喺保障翻啲院友嘅安全咧？咁尤其是而家即可能个案有少少上升嘅时候，有乜嘢可以保障佢哋安全咧？咁当然好多专家就会话系打疫苗啦。咁早前咧，其实政府都喺三月中开始咧，就系、是、完成即系、就是、开始啊呢个院舍嘅外展疫苗接种工作啊。咁截至到五月尾咧，咁安老院、护老院嘅院友咧，接种最少两剂疫苗嘅比率系66%。咁而咧就接种最少三剂嘅疫苗嘅比率咧就系15%。咁听落咧又唔算系好高，即系可能比起一般嘅广大市民嗰个接种率咧系稍微低一啲嘅。咁点理解呢个情况咧？咁同埋就系、是、有乜嘢方法可以即系加强咧喺院舍里面嘅安全咧吓？咁何建中啊，呢个时间都揾嚟一啲嘅安老业界嘅人士同我哋倾啦。电话旁边咧有安老服务协会嘅秘书长陈勇洲啊，陈勇洲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你好。 系咁，我头先都引述咗，即系而家院友个接种率啦，点样理解咧？ 嗱，其实而家睇翻咧，自从第五波发生完之后咧，咁其实我哋都院舍都好积极咁配合翻政府各部门嘅指示啦，就尽快帮啲院舍入边嘅老人家接种。咁其实个接种嘅速度咧都非常之理想，因为政府提供嘅支援啊，嗰啲工作都系好到位啦，即系可能基本上而家每一个月度啦。其實院舍可以安排到可能一至兩次醫生上門為啲老人家接種，咁所以成個速度上面咧，其實都係好有效率噶啦。咁但係如果頭先即係都專員都引述咗啦，就係話第二、第三針嘅數字都係偏低，點解咧？咁其實我諗即係可以講一個好清晰嘅現象，就係話好多老人家都喺第五波度染咗疫。咁染咗疫之後咧，通常佢哋都要即係可能相隔幾個月之後咧，先至適合打第二或者第三針，所以變咗而家個第二第三針嘅接種率咧，相對都係未叫做一個去到一個比較高嘅一個 level 咁樣咯。係啊， 咁即 係 話 係好重速嘅、追緊啲針去打。 係咁，但係譬如你哋院舍為例啦，咁有冇去統計翻啊？即係未打針嘅院友，咁佢係咪都曾經感染過咧？咁即係話即係感染過，再加埋打齊針。嘅院友嘅比例，其實而家係佔到幾多嘅？ 其實而家基本上頭先我講啦，其實每個月基本上一至兩次上門打針咧，其實已經為一啲適合打ready 去打嘅院友咧，去做呢個接種噶啦。因為佢哋好多時候打得第一針嘅時候咧，第二、第三針咧，基本上佢哋都唔會再需要有猶豫啊，或者係要再決定。咁所以其實個率即係呢一個比率咧，其實非常之高噶啦。咁剩翻一啲就係話身體唔適合，或者係啲屋企人係堅決反對佢打嘅咧，其實係佔好少，可能3%或者4%，咁係極之少數。咁所以其實就已經基本上係做咗我哋可以做嘅嘢咁樣，去幫啲老人家去提升嘅接種率。 即係你意思係除咗呢3%-4%，即係可能堅決唔肯打之外。即係其餘嘅都一係就打齊針，一係就已經可能感染過，有一個保護力 打， 係嘛？ 未夠時間打，係啦，係啦。 即係所謂應打盡打，而家都可以講接近完成啦，係嘛？ 啱啊，啱啊！其實應打盡打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個心態，亦都係做得到呢一樣嘢，係啦。咁所以就唔敢怠慢啦，因為始終知道咧第五波嗰、那個出嚟個嗰個 result 就係話接種咗個老人家相對。對抗呢一個病啊，或者係一個情況咧，會比較理想啲咁，所以即係或者係即係避免死亡呢個嘅死亡率嘅會高啲，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幫老人家做呢個最基本嘅保障先咯。 都想問翻清楚咧，陳勇洲，咁就係而家咧就係啲院友啦，佢可能感染過康復之後幾耐先至會係幫佢哋打下一針嘅咧？ 其實就大概由30至60日咁樣不等啦，係咯，係啦，三十至六十日 咁。咁呢個係咪都即係有 諮詢過？都係醫生嘅指示，係啦，係啦。 侯建中。 咁即是话，其实即系可能啲院友本人唔想打，或者家人唔俾，话唔支持打，嗰啲比例都好低啦，可以咁讲。即系而家整体嚟讲， 系啊，之前即系未发生第五波之前，就当然系大家都知道系因为低，所以先至会造成第五波个咁严重嘅伤亡。咁啊，所以变咗即系经过嗰一疫之后，其实所即系头先都话啦，其实除咗3%或4%，即系嗰少数仲系可能坚持唔打之外，其实大部分都系希望我哋院舍越早打，帮老人家打就越好，系啦。咁所以即系个心态都变，即系180度调转咗。 系，咁我都想问一下，即系除咗打针咧，咁院舍内部譬如一啲即系防疫嘅措施咧，有冇都趁呢段时间加强一下咧？即系将来减少嗰个即系大规模嘅爆发咁样。 系啊，其实就即系鉴于呢个第五波嘅教训啦，即系其实都大家我哋院舍呢只业界都面对咗一个比较即系痛苦嘅一个经历，咁所以就而家睇翻个疫情啦，都反反复复啦，由开始变咗200多宗，到而家又去翻400多宗嘅话咧，其实我哋啲业界啲同业咧都唔敢掉以轻心。咁所以其實除咗頭先我哋所講不斷追針打啦，提高接種率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一系列嘅措施咧，喺院舍入面都會去做，去加強翻，去應對翻有可能出現嘅流波。咁包括做啲咩咧？其實第一就係話可能係提醒翻啲員工唔好鬆懈啦，因為自從佢哋即係可能係第五波之後，可能佢哋面對到一個咁大嘅挑戰之後咧，其實佢哋可能有少少放鬆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提醒佢話。啲衛生意識啊，或者自己啲社交，就算坊間而家啲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咗，但係因為我哋做呢個行業要保護啲老人家啦，咁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輕心，都要小心自己嘅行蹤啦，或者自己即係身邊嘅人有冇病啦，或者自己身體舒唔舒服，所以基本上我哋而家每日同時都係要做一次快測先至可以翻工嘅，咁去加強個檢測，做好第一道防線。咁而老人家院舍嘅老人家啦，即使佢哋可能打齐针啊，或者系感染过咧，我哋都每日咧基本上都会帮佢检测一次，做一个快测，咁睇下有冇一个有冇一个阳性嘅反应啊，咁跟住就做一个通报咁样。咁所以即系起码第一道防线，我哋院舍里边系做一个自我检测嘅平台里边咧，就做翻好先啦。咁所以第二样嘢咧就系话我哋都希望，因为就第五波嘅教训咧，其实就系话我哋院舍好多时候都唔适合。做一個原子隔離嘅一個措施啦，就係正正因為我哋第五波就做咗原子隔離嘅時候，就養成呢個大規模嘅爆發。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就係話，如果預備啲第六波嘅時候咧，政府各個部門啦、社署啊、衛生署啊、醫院咧，大家都可以做一個好啲嘅配合，俾一個清晰嘅指引我哋院舍。如果發生一啲確診有陽性嘅個案出現咗之後咧，我哋應該點樣去隔離一班不視為密切接觸嘅人啦？同埋點樣去隔離啦？咁盡量避免再做，即係再用院舍嚟做一個原子隔離嘅一個咁嘅一個方案，咁去避免一啲院舍大爆發嘅一啲情況咯。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有咁嘅一個支援去應對有機會發生嘅一個第六波嘅一個疫情咁樣，係啊。 好啊，唔该晒陈勇洲啊，多谢你。 好，多谢你，多谢，拜拜。 陈勇洲咧就系安老服务协会嘅秘书长嚟噶。咁啊，何建中啊，其实咧就政府都成立咗一个嘅加强院舍抗疫能力嘅跨部门工作小组啦。咁其实都开过会啦。咁亦都系讲话其中一个嘅主要嘅讨论咧就系讲点样去改善院舍嘅通风啦。咁就话院舍咧就系社署方面啦，其实都有一啲嘅改善感染控制同埋通风设备嘅一啲计划啦，就安排啲护士。教啲院舍咧点样去到做一啲嘅防疫知识同埋技巧啦，亦都咧安排一啲嘅技术工程队伍咧去评估院舍嘅通风状况咧，同埋去改善提供一啲嘅改善建议。马会都有资助咧去到俾呢啲嘅院舍咧去添置一啲过滤器同埋过滤网等等噶吓。咁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倾到呢度先，我哋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啦。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去本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隧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指控归音集团股份编号系8349，之后是盛元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2，日元是132.72，瑞士法郎0.977，加元1.259，人民币6.669，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港金报17,25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48.25美元，港汇指数99.1，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想先提醒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噶，天要路滑，小心驾驶吓。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塞到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现时交通都繁忙的，分别排到去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去到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来往方向都繁忙嘅，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去将军澳嘅龙尾咧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啊。港岛区方面咧，西区嘅江乐道西行线近住西边街一带咧，现时就较为多车。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对开的慢线咧，较早前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是多车啦。而清水湾道下行，咁啊近住彩虹交汇处咧，现时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土瓜湾嘅学园街因为有啲紧急嘅水管工程啊，学园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圣提摩太小学对开嗰段嘅慢线咧，而家系封咗路嘅。仲有就係呢個太子道西去旺角啦，近住九龍城交匯處一帶咧，現時都好多車噶，慢車個龍尾去到太子道東油站附近。而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現時都係多車，去上水粉嶺方向龍尾就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噶。安全車速報告由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日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2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60分钟走遍世界。 瑞士公投通过器官捐赠改为推定同意原则，即是如果生前没有反对，将会假定同意器官捐赠。修订可望提高捐赠率，不过反对者认为做法漠视死者意愿。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申请期已经过了，想申请要等下期了。 还有的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 网上 shopping 号给你， 听着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3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何文田村释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来到傍晚的6:40，继续是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陆宇光和何建中为大家主持的。何建中，这一节想和大家谈谈关于同乐居事件的一些跟进。同乐居的事件就发生在去年的12月底，就有一些传媒就揭发到，或者是都有一些街坊就发现这间的幼儿的院舍就有些职员就在这里涉嫌是虐待多名的幼儿。之后就是有警方的介入，警方就就着这件案件先后拘捕了34个人，亦都是有总共40名的受害的儿童。而刚才说拘捕了34个人，有27名的职员是被警方起诉。这间的幼儿的院舍之后亦都 是做了很多的改革，他们是委托了成立了一个的独立检讨委员会，亦都系讲到话咧，系譬如要调整翻幼儿工作者嘅照顾儿童嘅比例啦。最少两名嘅高层咧，咁就系因为呢件事咧而去到辞职啦。亦都咧系而家有好多嘅员工咧都系换晒血啦，有好多嘅员工都系新聘请翻嚟嘅咁。咁好啦，呢件事件有咩嘅最新进展咧？咁嗱，最新嘅进展咧就系社署吓，寻日咧就决定因应事件咧就扣减保护儿童会，即系同乐居所属嘅保护儿童会嘅罚款。嘅撥款啊，咁啊涉及咧就大約係180万港元噶嚇，何建中。 係我諗呢件事大家都記得喺即係叫做即係爆出嚟嘅時候，大家都好震驚啦。咁但係最近即係社署嗰個決定話扣減個撥款，但係嗰180万咧只係佔整體撥款嘅2%。咁我諗好多市民甚至啲議員都有啲質疑，就係其實嗰個意義係咩咧嚇？咁而我哋知道佢呢个扣减拨款又喺嗰个调查完成之前去发生嘅，咁我谂到好多疑问，大家都想了解一下个答案。 嗯，嗱，头先都讲啦，咁啊，保护儿童会咧，其实就系成立咗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啦。咁啊，早前咧就系都系发表咗就系佢第一个阶段嘅报告啦。咁之后咧亦都会再去继续调查落去啦。咁而社署咧亦都就住咧就系整体嗰个儿童住宿照顾嘅问题啦，相关嘅政策啦，成立咗一个嘅服务检讨委员会啦。咁亦都系会预计咧会喺今年嘅9月咧去完成一啲嘅检讨啦。希望咧就喺出年3月咧就有一啲嘅报告去到发表。 表啦。咁其實咧就呢個情況咧，就究竟而家去到扣減180万港元嘅撥款，究竟係多定係少咧嚇？咁有啲嘅議員都分析就係話咧，其實今次咧都係因為有啲嘅住宿嘅兒童啦嚇，咁可能咧就因為咧係佢哋因為呢件事件咧就被送往其他地方啊嚇，佢哋可能係入院做一啲嘅醫學檢查啊，咁而呢個嘅同樂居咧就係服務少咗呢啲嘅兒童啦，咁所以咧就因應咧就係減少相關嘅撥款啊。咁有啲人咧就去到計啦，其實成個保護兒童會咧，如果根據咧就係社署2022至2023即係今個年度嘅撥款咧，佢哋個初步嘅臨時數字咧就講緊有1亿160万嘅津贴拨款嘅，咁所以咧就有啲人计啊，其实如果计埋咧，今次扣减180万咧，咁只系咧就占咗整体拨款嘅2%啫，咁就有啲人就认为咧系好似冇一个嘅即系阻吓嘅作用啦，咁但系就今日啦吓，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咧阿何启明就话咧，其实保护儿童会嘅整体合约咧就涉及咗大约系3000几万，咁所以而家咧就社署扣减100几万咧个比例已经系唔算少。 我想我哋都要即系教翻清个事件嘅焦点啦，系嘛？即系当然扣减拨款个意义系乜嘢咧？吓个比例我哋可以讨论，但系会唔会俾人觉得系一种叫做小情大戒咧？咁样吓，咁我都见到好多议员都话喂，我哋唔可以咁扣款了事噶，因为呢件事真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事件啦，吓违反即系社工嘅操守啦，亦甚至系刑事啦。咁我覺得其實政府都應該再解釋多少少，其實佢嗰個扣減撥款係一個技術性嘅調整啊，定係一個懲罰性啦嚇，定係點樣咧？咁如果我哋要咁有咁樣嘅基礎，先至討論嗰個比例咧，先有意義。 其實咧，而家就頭先都講啦，警方係已經係拘捕過咧，係34个人啦，咁亦都係有27人咧係被起訴啦。咁呢個調查仍然喺度即係進行緊啦。咁但係咧就係亦都睇翻即係嚟亦都係今次嘅呢個同樂居咧已經係即係換咗唔少人啦。咁究竟即係當然啦，係都有一個涉嫌一個虐兒嘅情況出現係唔理想啦，亦都係之前嘅獨立檢討委員會嘅報告亦都係講咗好多管治嘅問題啦。咁但係究竟應該去係咪應該要去對呢個嘅同樂居作出啲乜嘢嘅懲罰咧？咁嗱，而家根據呢個機制咧，咁亦都係根據住整筆撥款咧，去到做一個嘅撥款資助啦。咁其實咧，如果發現咧呢個嘅協議即係如果呢個嘅機構係未能夠達至到呢個津貼協議裡面嘅一啲嘅要求，包括係一啲嘅服務規定啦、服務量一啲嘅指標等等咧，咁其實係有啲乜嘢嘅懲罰嘅方法咧？咁當然社署咧會先去到要求個機構咧去制定一啲嘅行動計劃啦，要求佢改善啦，同埋咧就因應個情況做調查啦。社署亦都可以警告啦，或者系发出一啲嘅改善建议啦，甚至咧系考虑去到终止相关嘅一个资助协议啦。咁但系如果话真系要去罚呢个嘅同乐居同埋佢所属嘅保护儿童会，咁之前咧就劳福局局长罗志光都喺立法会讲过啦，如果真系要罚佢嘅时候，咁受害嘅咧可能最终都系啲服务对象，即系今次呢个同乐居所系收留嘅一啲可能系受到一啲嘅需要保护嘅一啲儿童啦，咁又系咪好事呢？咁不如我都问一问一位议员啦吓，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亦都系咧就系社署成立嘅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嘅委员邓家彪啊，邓家彪你好， 你好，陆宇光啊，何建中， 你好，你好。 先讲下今次社署所扣减嘅180万嘅资助啦，你点样理解呢？ 我嘅观察咧，其实系一个技术性嘅扣减，多过一个惩罚性嘅扣减。当然佢做呢、這个动作，咁佢梗系等于话俾即系社会听啊，我会好具体聚焦咁处理同学居嘅一啲事啦吓。但系咧，佢又唔其实冇清楚承认呢个系一个惩罚嚟噶。佢只係講咧，因為嗰個嘅兒童留喺醫院嘅日數多，所以咧就嗰、那個撥款就唔需要咁多啦嚇。咁、其實個實情亦都係嘅。自從事件發生咗之後咧，本來同樂居嗰、那個院舍啦，我當係一個院舍啦，嗰、那個嘅宿位係超過100嘅。但係老實講咧，而家唔會有100個細路仔一面㗎。咁係細路仔大幅減少或者嬰幼兒。第二咧就其實除咗同樂居或者保護兒童會嘅職員之外咧， 我哋知道係有兩批嘅人士咧喺個院裏面咧係提供緊即係服務，係額外嘅人士啊，包括係社署自己派入去嘅20名或以上嘅一啲跨專業嘅團隊啦，有社工啊、臨床心理學家啊、言語治療師，亦都有另一個機構，那個機構係即係政府一個嘅協議或者係支持啦、啊、叫做非牟利幼兒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咁就當救火隊，徵召咗喺社會裏面咧做社會服務啦，或者幼兒服務嘅相關專業人士咧，係入去提供服務。咁但係咧，呢個係一個有時限嘅9个月。咁佢有個使命嘅，希望呢9个月咧可以重整到咧同樂居本身嗰個嘅服務嘅一啲嘅專業嘅水平啦。不單止係要管好啲嬰幼兒，而且係着重教育。希望有翻啲關愛，咁我哋嘅希望佢成功啦。但係其實就翻返去你頭先講個問題啦，人手有額外嘅，嬰幼兒嘅數量少咗，其實梗係要按比例扣翻啦，使乜即係仲係一個原本咁多嘅撥款啦。所以我即係覺得係一種技術性嘅扣減咯，係啊。 咁但系如果你系觉得只系一个技术扣减嘅时候，你觉得而家社署对于同乐居即系已经有一啲嘅人员去到，即系头先你讲救火队啦，去到协助同乐居去到即系改善佢嘅管治啦。你觉得社署仲应该要做啲乜嘢去到处理同乐居呢个问题咧？ 其实成件事系一个时间嘅节点要处理，就我头先所讲。有個叫議會啦，徵召咗一批即係跨機構嘅專業人士入咗去，但係佢係一個有時限嘅，係提供9个月嘅服務，即係話大概10月、11月咧，佢哋就會退場。咁所以其實政府啦，即係除咗要查清查楚同樂居成個即係事件之外咧，其實都要向公眾咧交代一個決定。佢而家未有呢個決定㗎，呢個決定係咩咧？就係究竟是不是繼續委託保護兒童會用同樂居即是這個單位呢去繼續做這個服務，如果是的話怎樣給到市民給公眾有信心有信任呢，他們是專業而且對小孩子是好的，那這個其實是未做這個決定的，但是有個時間表也都不容他拖，就是這一批跨專業的外援或者救火隊他會退場的嘛，咁所以我更加期望咧，或者我更加係要求咧，真係社署又好，政府又好，定一個時間向公眾，即係8月又好，7月又好，去即係演釋一個決定，究竟係咪繼續委託保護兒童會，定係有一個大嘅變動？ 係，鄧家彪啊，頭先你就提， 究竟係咪繼續委託保護兒童會，定係有一個大嘅變動？ 系，邓家彪啊，头先你就提咗两个概念啦，一个叫技术性扣减，一个惩罚性扣减啦。咁其实首先就算以技术性扣减而言，政府有冇解释佢点样计到呢180万出嚟嘅咧？因为大家都觉得都系占你一年嘅拨款2%，系咪想就咁了事咧？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如果要惩罚性，其实你觉得点样嘅惩罚系最合理、最公道，而又唔影响到？嗰啲即係服務對象嘅情況咧，咁樣。 嗯，明白。第一咧，其實昨天嘅新聞咧，係傳媒界咧係問社署去攞到呢個確認嘅，即係話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會議討論出嚟嘅結果。所以點解佢係180万唔係更多或者更少咧？其實作為你頭先介紹啦，無論喺社署底下嘅委員會或者立法會咧，係冇討論嘅，亦都係琴日先知。 唔知嘅。 係啊，唔知嘅。但係當然我哋喺唔同嘅場合多番要求咧，政府要作適當嘅懲罰，因為嗱，其實社會會問一個問題嘅，犯咗咁大個錯，嗱係有職員承擔緊司法程序。最終可能是刑事上要負責，都很好大的問責啦，係咪？個人上面，咁咁多嘅職員出咗事，咁點解個機構可以好似免咗個責任呢？ 嗯， 因為我哋其實每幾年有一啲嘅安老院舍又好，或者院舍機構都會出現一啲大家好聽到好唔愉快嘅醜聞又好，甚至刑事事件都好。其实社署通常好果断嘅，如果系私营嘅话会除牌嘅。咁但系点解去到资助机构出咗咁大个事，唔做任何嘢咧？咁呢个就系市民问嘅问题。第二就系、是、 譬如你剛才講整筆個撥款，佢有十六條啊，第十六條就係採取一切措施避免即係服務嘅使用者係受虐待。其實呢個已經即係坦白講，已經大家知過唔到個關啦。 係 咁咁多嘅資助單位，有3300個資助單位，有一個資助單位犯咗咁明顯嘅錯，如果都係繼續信任佢嘅，咁你就要向市民有一個好清楚嘅解釋，點解社署繼續信佢？但係當然，我覺得要回歸專業。 OK， 專業嘅意思係咩呢？我自己喺個委員會裏面都見到好多專家啦。咁其實都我起碼我自己都會提一個問題，會唔會呢個院舍規模太大，100個嬰幼兒，會唔會根本都係久而久之出現一啲好劣質嘅管理嘅文化出現，而唔係關愛而唔係養育呢？會唔會喺個規模上面要處理唔係140啦，會唔會一個最好嘅專業模式呢？ OK。 第二，就算我繼續用同樂居嘅硬件，但係係咪繼續保護兒童會去主導呢？係咪社署可以用嗰個地方，然後我只不過當租嚟保護兒童會啫？我邀請另一啲合適嘅機構去做，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出路。當然你話最後政府可能都係俾翻保護兒童會，咁就要解釋啦，點樣令到市民信任咯？ 嗯、鄧家彪話：因為其實今次個事件，我哋頭先都講啦，就有保護兒童會係成立咗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去到檢討同呢個同樂居裡面嘅運作同管治情況嘅。咁、其實保護兒童會都有接受呢份報告啦。咁兼且佢哋兩名嘅高層咧，就包括保護兒童會嘅總幹事咧、都已經係辭咗職，咁就換咗人啦已經。咁同埋之後咧，亦都係改善咗個照顧兒童嘅人手比例啦。而而家啲員工咧，亦都有好多咧係換曬。有近接近九成咧系申请翻嚟嘅咁，咁亦都系话即系改善咗一个嘅去到监察啊，同埋即系管治嗰个嘅机制啦咁。你仍然系觉得即系保护儿童会喺做咗咁多，即系做咗呢啲嘢之后，都系仍然系唔符合你嘅要求，而去到即系要去到考虑系咪再继续俾保护儿童会去到营运同乐居系咪啊？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要谂嘅，第一个层面就系、是。究竟在專業的判斷的角度，保護兒童會譬如在個人數上面是不是合適呢？在個架構上是不是合適呢？其實現在未有一個定案的。什麼叫架構？可能是無論是人員編制啦、培訓方式啦，同埋當那批外援離場之後，怎樣確保他是繼續可以用舊的，即大家理想的 model 去做呢？這個是未最終有個令人即叫相對信服的一個結果或者報告。咁第二就係點解大家又倒翻轉，又覺得我面對即係唔好話市民啦，職員又好，可能服務使用者又好，相關人又好，面對一個都坦白講一個咁大嘅事件嘅單位，係咪真係咁容易可以擺脱一切嘅負面嘅標籤或者印象，俾佢重新上路呢？但係如果係唔能夠輕易嘅話，咁點解唔可以揾一啲新嘅機構去承接呢個服務呢？咁正如你頭先講啦，嗰啲職員都係新嘅啦。既然係咁，點解唔係一個新嘅機構呢？即係呢啲市民會問嘅，一個佢係等一個承辦商，不過佢係一個非牟利傳統機構，犯咗咁大個錯，反而係咪唔使面對一個簡單講軟弱，唔再接受委託？因為在政府咁多外判服務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一啲問題，甚至醜聞。有好多市民話：哦，點解你仲繼續俾佢做啊？咁如果喺社會服務界係有一啲異例嘅話，咁就要說明點解會可以有呢啲異例。我更期望就係嗰個管治以後點樣做得好。呢個管治唔係淨係單主保兒童會，而係究竟對資助嘅服務單位點樣係一個。令大家信服是有質素的。 是我想我都很同意，其实叫得做保护儿童会而做出这样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失去了那个我们社会大众的信任和信心。下一步就是说，即是一方面他们那个服务怎样可以有些外援之后怎样执回好呢？另外就是说，譬如我们知道一些工程，如果他们有一些短桩啊各样的问题，都可以不可以投标一段时间。咁就唔知咧，社会福利机构有冇一啲咁样嘅规例？可能就算佢个会继续存在，可唔可以一段时间唔可以俾佢去参与啲服务咧？咁我唔知个机制喺社会福利界有冇呢啲咁样嘅类似机制。 我知道咧，如果有一啲新興建嘅，譬如院舍服務咧，就已經係用合約制嘅，即係十年一個合約。中間當然會有啲唔好嘅記錄，就冇咁歡迎。 保護兒童會就唔係合約制嘅， 佢就唔係合約制。咁所以社會福利界其實都五花八門嘅。但係我都係嗰句，我覺得係有好多個選項，而唔係無條件繼續委託佢，然後話唉雨過天青啦，冇當冇事發生。亦都未至於一定要一刀切，突然將呢個單位冇咗。我頭先講嘅幾個方法就係、是，譬如我有一個好長嘅託管期，因為託管期邊個係主導呢？可能係社署而唔係保護兒童會。咁甚至用呢一個空間，用呢個地方邀請第二啲機構入嚟進駐，用嚟長期俾佢做。咁用一次頭先所講，喂，安老院舍都有合約制啦。保護兒童，喂，唔係嗰個嬰幼兒服務，點解唔可以用合約制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呢個入咗呢個服務嘅小朋友咧，唔係住終身嘅，唔係住到十八歲嘅，而係滿咗四，即係超過三歲，最好四歲之前咧，就轉去另一啲嘅院所或者去啲寄養家庭，或者翻翻自己父母身邊嘅。所以其實一個流轉嘅。就唔係話啊，嗰、那個機構要同嗰啲細路仔建立長期嘅關係，喺、 okay, 呢個服務冇咁嘅情況。 好，唔該曬鄧家彪嚇，多謝你先。鄧家彪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咁我哋聽聽七點鐘嘅新聞先。 政府要求各部門通力合作，爭取巴黎奧運前完成。新設施樓高三層，可用面積接近9000平方米，設有多個多用途訓練場、精英訓練科技中心和體能室。他說政府對體育的投入由他上任時的5億6千萬增加到本年度的9億，包括買入東京奧運轉播權，又推行精英資助制度，重點研究運動科學，以科學方式培訓運動員，配合他們出戰，提升香港在國際賽事的競爭力。體育學院主席林大輝期望新一屆政府投放更多資源給體院，認為運動員的比賽成績和政府資源投入有直接關係。天氣方面，一道活躍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晚上的8點，現時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的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都仲是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新柳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九龙入口很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港岛上环的江乐道中西行线近住顺德中心至大会堂段而家都多车嘅。之前呢江乐道西西行线近住西隧嗰度附近呢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咁较早前呢都比较塞车嘅。而家大致就回复正常㗎啦。九龙呢而家土瓜湾嘅学园街嗰度有啲临时封路措施㗎。由于学园街嗰度呢有啲紧急嘅水管工程，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圣提摩太小学对开嘅慢线就封咗路，比较多车啲啦。新界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去到美城苑段呢都仲系慢车嘅。而葵涌嗰边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光辉围一带都好多车，咁龙尾就过咗葵涌警署。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到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呢係要同朋友分享嘅，毒食易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在这几年，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跟住落嚟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何文田村释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何建中喺度啦。何建中啊，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一啲嘅房屋问题啦吓。咁啊，讲讲就系过渡性房屋呢个计划啊。咁呢个计划咧，其实就系政府2020年开始系推行啦。咁啊，透过咧就系资助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咧，去建立或者即系兴建啦，或者系改装一啲嘅地方，做一个过渡性房屋啦。咁就亦都让咧非政府机构去到安排一些有需要的市民去到入住这个过渡性房屋的。其实政府就是最近就是给了一份的文件给立法会，都讲到现在那个推行的进度，就讲到说截至到今年5月，政府已经找到足够的地去到提供就大约216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当中超过5200个单位已经投入了服务的了。而接下来就也都预计今年年底之前也都将会有就大约是1700个单位落成，出年年底就会有再有大约是11000个单位落成的。而政府在这个资助额方面也曾经加过码，两年来就逐步加到去116亿元。咁好啦，咁而家就揾到地去到做21600个嘅过渡屋嘅单位啦。咁呢个数字係多定少呢？如果睇返而家嗰个嘅公屋轮候嘅数字啦，咁而家呢就有147000几个一般公屋申请啦，97000几个係非长者一人嘅申请啦。咁如果對比起即係21000幾個嘅過渡性房屋單位，咁就聽落就應該就唔係好夠啦。咁但係過渡屋就真係過渡屋啦。咁其實我哋應該去再去增加過渡屋嘅單位啊，還是就真係加快個公屋嘅落成量去到滿足需求咧？何建中， 我諗係啦，即係公屋輪候個人數同埋個時間一路上升就係一個事實啦。咁有好多原因。咁喺幫助嗰啲輪候當中嘅住户去提升居住環境呢，咁本身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政府亦都有啲過渡性房屋，亦都花咗116亿去資助啲非政府機構去改裝。咁我諗即係應該係雙管齊下嘅。咁即係公營房屋嗰度，咁政府就聲稱佢都有足夠嘅土地可以未來興建30几万個單位。咁但當然有好多嘅當中嘅程序啦，所以可能可以再加快啲啦。咁所以下任特首李家超都话要提速、提效、提量吓。咁去到过渡性房屋，我谂大家都关心就系系咪可以再加快少少咧吓。尤其是我哋知道有啲嘅非政府机构，可能佢哋嗰个进度都唔系咁理想。 咁如果能够再加快一啲咧，其实都起码可以稍微舒缓嗰啲居住环境比较差嘅朋友嘅环境啦。 嗯，嗱呢啲叫过渡性房屋咧，咁啊头先都讲啦，就揾到地方吓，就起21,000+啦。咁但系就而家即系个计划推行两年以嚟咧，就有5,200+咧就落成咗去投入服务啦。咁其实嗰个进度系如何咧吓？咁有啲人都觉得系。可能是比較慢一啲嘅，咁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咧都曾經去到向傳媒、向公眾表達過啦。咁其實，譬如要去到，即係佢哋自己可能冇呢、這個營運房屋、興建房屋嘅一啲經驗啦，要去到做改劃啊，亦都可能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啦。咁究竟而家，譬如首先係起呢個過渡屋嘅過程係咪順利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就係個量啦嚇，咁啊究竟而家已經揾到20,000+啦，咁究竟係多定少咧？有冇需要？再增加咧，有啲議員咧就話啊，不如咧就再將個目標提高啦，咁啊希望可以興建到3,000-40,000+啦，又或者咧係譬如揾一啲新嘅地方嚇，新嘅一啲設施，去到將佢變成過渡房屋啦。咁例如話咧，就係隨住而家個疫情放緩啦，咁而家其實香港有好多嘅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噶嘛，會唔會將呢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嚇，即係或者坊間俗稱做方艙醫院啊，可唔可以將佢哋改做過渡性房屋之用咧？咁但係又要諗下，究竟呢啲嘅隔離設施係咪適合做住屋咧？佢哋嘅地點、佢哋嘅設施係咪適合咧？咁呢啲可能都係要討論下。 是啊，我想嗱，隔离设施大家知道啦，即系喺尤其喺3月份，中央亦都即系协助咗我哋起咗好多嘅隔离设施。咁首先佢嘅用途本身就系抗疫之用嘅。咁如果我哋将佢比较大规模转做过渡房屋，咁如果疫情再爆发嘅时候，咁点算咧吓？咁另外就系佢本身个设计就唔系攞嚟做一个比较长期嘅居住。咁其实嗰啲配套嗰啲都唔齐备，咁我自己觉得都要三思咯，系啦。 嗯，好啦，我哋都问问听众啦，咁大家点样睇呢个过渡性房屋嘅政策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何建中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一个小组叫做改善基层住户居住环境事宜小组委员会嘅主席郑永信啊。郑永信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人好。 你覺得而家過渡性房屋嗰、那個興建嘅目標啊，有冇需要去到再去調高，即係有冇需要去到再興建多啲嘅過渡屋呢？ 我諗房屋咧係唔夠咧，就一定大家都係知道噶啦。咁當然個大前提，咁我哋梗係希望咧公屋嗰個進度咧，能夠即係再快啲，嗰、那個數量可以再大啲啦。因為始終一個大型嘅公共屋邨咧，嗰、那個數量係遠遠係一個大嘅數目嚟嘅。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即係過去咁多年，大家都不斷咁提噶啦，話起快啲，起快啲公屋。其實咧，我就覺得即係。接嚟接去咧，即係點樣加快到咧，都係講緊都係一段時間嘅。咁但係而家住喺㓥房多10,000+嘅居民咧，就真係仍然係水深火熱嘅。咁所以過去幾年咧，即係政府提出嘅過渡性房屋咧，我覺得都係其中一環咧，係可以支援到一啲短期嘅需要。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喺立法會都大力推動啦。咁政府過去都承諾咗話，即係3年揾足夠20,000+嘅出嚟還幾嘅啫。咁揾而家話揾到20,000+嘅土地咧，係起呢啲過渡性房屋。咁其實就個進度都叫做。我唔可以話係好良好啦，但係正常咯，因為其實咧都有啲跌痛嘅，因為初頭啱啱開始整嘅做嘅時候咧，咁都遇到好多啲部門與部門之間嘅爭拗啊，即係唔好話爭拗啦，去討論啊，以至到咧即係嗰啲嘅營辦商 NGO 咧，佢經營嘅時候都或者去起嘅時候都遇到嘅困難啦咁樣，所以特別頭嗰一兩個項目咧係花咗一個比較大嘅時間嘅。但系我見到而家咧，即係開始做緊嘅咧，都慢慢咧都開始漸入一個比較好嘅程序進度咯。咁譬如我哋前日去到同心村同埋江夏圍，即係呢兩個咧，講緊每一個都有2,000+單位嘅項目咧，其實佢哋都講緊10多個月咧，大概係就可以完工到即係落成啦。咁其實都陸陸續續都見到開始入緊貨啦。咁其實都講緊4,000+單位咧，都唔少嘅，都講緊成4,300,000+-5,000+人就去住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呢啲咁樣過渡性房屋咧，一來咧方面咧個進度咧。希望佢盡快加快啦。第二咧，其實有冇空間咧，即係再提升咧，即係20,000+單位係咪都仲可以加多啲，或去到30,000-40,000咧咁樣咯。 嗯，但如果你話要去到加大到30,000-40,000咧，咁又要揾地方啦，嚇，亦都要去到有呢、這個一個非政府機構去到承接，去到處理，佢又要申請啦。咁頭先你都講話要申請好多一啲嘅繁複嘅程序咧，其實非政府機構唔係做開呢啲嘅房屋嘅項目咧，可能咧就未必有一個經驗去到處理啦。 咁首先有冇地先？第二就係嗰個頭先講個進度係如何咧？ 嗱，地嗰方面咧，其實咧，你睇翻而家過渡性房屋項目咧，嗰兩萬多個單位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嘅私人嘅土地或者一啲嘅有心人捐出嚟嘅，其實政府佢自己攞出嚟嘅咧就唔多嘅。咁呢個其實政府係咪有冇空間有啲閒置地佢起唔到公屋㗎啦？點都係咪仲有啲空間再攞出嚟咧？我覺得係有嘅。咁第二即係我覺得即係啲私人發展商咧都或者係一啲嘅私人機構咧，佢對捐地嘅情況我覺得都理想嘅，會唔會都仲可以去籌集一啲咧？即係譬如一段時間可能有啲地方都未必能夠用得到嘅，都可唔可以再拎啲地出嚟咧？咁我都覺得有空間嘅。咁另外咧，其實有兩個項目咧，即係譬如嗰啲學校轉做過渡性房屋咧，其實都做咗幾個啦。但係其實咧，我自己都睇過，都仲有好多啲空置嘅校舍咧，其實都未好好運用嘅。咁會唔會都有啲空間係即係啲空置校舍，特別喺市區嗰啲都可以攞出嚟用咧？咁呢個又係一個渠道啦。咁另外工廠大廈咧，其實咧就都講咗好耐啦，但係都其實都未有一個成功嘅個案嘅。咁譬如工廠大廈咪都仲有啲空間係去做咧咁樣。咁最後就係大家依家呢排其實都討論嘅就係方艙醫院啦，即係方艙啦，即係我哋如果當疫情穩定咗落嚟嘅時候，即係譬如有啲比較鄰近啲嘅，大家都關心紅磡咁，即係 I mean 即係喺嗰個九龍區嗰度有一個比較多啲嘅地方嘅，咁係咪都可以有啲改建咧？咁當然要疫情要穩定啦。咁但係即係加加埋埋，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目標起多兩萬咧，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可以做得到。 咁其實關於社區隔離設施或者方艙醫院咧，咁我哋知道其實好多都係喺今年三月份、四月份，即係中央援港嘅一部分嚟嘅、甚至有啲係中央出錢出力短期咁興建嘅，咁樣將佢轉用做過渡性房屋，甚至有啲人話會唔會挪用咗做呢樣嘢，咁又合唔合理呢？咁同埋去到疫情再反彈嘅時候，會唔會又即係有所影響呢？咁樣？ 昨日咧喺立法會咧都有一個好詳細嘅討論嘅，咁我諗當然好大部分嘅立法會議員都係覺得，都係一定要當疫情咧就真係叫做完結啦，或者好穩定到好穩定咧，我哋先係去做呢一步嘅。咁但係同步我哋都要求政府啦，即係都希望佢可以早啲做啲前期嘅工作，因為咧你呢啲嘅方艙或者隔離設施咧，其實佢都係初頭即係我哋做一啲短期嘅居住嘅。咁如果有啲嘅居民要入去講緊住一年兩年或者三年嘅話咧，咁佢嗰啲相關嘅配套咧，其實係要多啲嘅。不論係佢裏面嘅係嘛，即係而家都可能冇講緊，有啲可能冇洗手間嘅，甚至有啲冇廚房嘅，咁或者係嗰啲消防嘅問題，以到即係個交通嘅接駁啊等等，其實都要有相關嘅配套去支援嘅。咁我哋都建議政府咧就先做咗啲前期嘅工作先，即係話如果真係假設要轉做啦，咁係需要用啲乜嘢咧咁樣。咁但係調翻轉睇咧，其實始終我哋都希望或者都疫情都總有完結嘅一日嘅。咁我哋呢啲方艙嘅隔離中心其實都真係要諗下日後嘅何去何從嘅。咁如果轉做過渡性房屋咧，我覺得都係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咧，係去做咯。 咁就你覺得譬如邊啲嘅方艙醫院係比較適合做轉做過渡屋咧？因為頭先都講到有唔少嘅位置啦，同埋一啲嘅設備嘅問題啦嚇。咁譬如話如果比較偏遠嘅，都係唔方便啲居民去到翻工翻學啦。咁所以你會唔會覺得某一啲嘅方艙醫院係比較適合，會建議俾政府去到考慮咧？ 嗱，而家討論得比較多嘅咧，就一定係啟德嘅，因為啟德始終都係喺市區啦，而佢嗰個位置亦都比較適中啦，咁樣。咁啊，佢相關起嘅時候咧，個配套咧亦都比較足啲嘅。我嘅理解應該係有間嘅，咁可能係廚房嘅問題同埋即係嗰個消防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好多人都會討論啟德嘅。咁但係當然亦都要配合下啟德周邊嘅情況啦，因為啟德其實周邊就係郵輪碼頭啦。咁日後郵輪碼頭又開翻嘅時候，會唔會大家即係係咪可以融合得到咧？咁呢個即係我覺得政府都要睇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就真係要討論啦，即係譬如大家最早期嘅竹篙灣咁樣，咁大家都知道竹篙灣咧都係比較一個遠少少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啲相關嘅配套可能又要即係就要再足啲啦，即係譬如啲交通嘅配套啊等等。不過我覺得咧，我哋都可以唔使三文都瞞住嘅，即係例如我哋琴日去睇嘅同心村同埋江夏圍咧，其實佢都係元朗，甚至有啲元朗偏遠少少嘅。咁我自己琴日都聽到好多有啲居民咧，都係喺深水埗同埋油尖旺搬過去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願意係搬入去元朗咁樣。咁其實只要相關嘅配套咧係足夠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冇空間係做呢件事咯。 我睇到有啲項目嘅轉化係由賓館或者酒店去轉化，其實呢、這個你覺得長遠嚟講會唔會都係可以考慮呢？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即係封咗關，就嗰個旅客個需求下降啦，咁亦都好多而家轉咗做社區或者檢疫酒店。咁但事實上香港亦都有好多即係可能唔係話好三四五星嘅酒店，咁嗰啲賓館其實如果長遠轉呢個方向，會唔會都值得諗咧？ 嗱，嗰時賓館嗰度咧都做咗一輪功夫嘅，咁最後咧 政府都做了好幾百個，我如果冇幾理解錯，差不多一千個單位到啦，即都搬咗去住嘅。咁但係當時其實一千個咧都唔少噶啦，即都叫做有一啲嘅即居民都叫做，因為好多啲賓館都係喺翻市區嗰度嘅，都係便利嘅。咁所以其實當時都做咗唔少。咁但係當中亦都遇到啲困難啦，特別係即其實賓館都係比較細啲，即其實你話一個家庭去住咧，其實真係好少嘅。好多時候咧都係啲單身嘅人士啊，一個或者最多兩個啊咁樣。咁另外亦都冇廚房，即冇得煮食個原因咧，好多時候佢哋都外賣啊咁，咁所以加加埋埋，其實咧就未必能夠係一個長遠嘅發展嘅。咁當然即係賓館其實亦都其實疫情過後都希望佢哋係佢哋都好多賓館做賓館酒店嘅，都希望係主要做翻遊客嘅生意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短期嘅支援咯。其實你問我，如果過渡性房屋咧係比較大規模啲咧，都係透過即係起呢啲嘅組裝合成嘅方法係去起會比較大快啲。咁但係同一步咧，就其實賓館或者係空置校舍咧，都係比較近市區，咁亦都有佢個優勢咯。 嗯，我想問翻咧，有關於一啲非政府機構咧，去到申請一啲地方去做過渡屋所遭遇嘅一啲問題啊。咁之前有都有啲機構講過話咧，佢哋譬如要涉及一啲嘅改劃程序啊，佢哋要經過一啲嘅呢啲嘅過程啦。咁亦都佢哋可能未必有呢個營運房屋嘅一啲經驗啦。咁你覺得而家成個嘅計劃之中，對於呢啲非政府機構嘅支援啊，足唔足夠咧？有冇需要做多啲嘢去到幫佢哋，或者提供啲資訊俾佢哋咧？ 我自己覺得咧係有進步嘅。咁睇翻即係立法會文件咧，其實喺過去即係呢幾年咧，總共都有超過差唔多40個嘅非政府機構咧，係做過呢啲嘅申請同埋係合資格係做緊嘅。咁其實都個數量都慢慢加緊啦。咁其實呢啲嘅營運 NGO 咧，其實佢初頭真係遇到好大嘅障礙嘅，因為佢哋咧係即係可能特別係興建嘅過程裏面咧，佢哋遇到好大嘅困難啦。咁但係後來咧，運房局咧都成立咗個專責小組，其實都有唔少嘅同事喺度工作嘅，咁佢哋就會同嗰個 NGO 同埋嗰個嘅即係營辦商或者係嗰個建築嘅單位咧，都會協調溝通嘅。咁所以咧，即係同埋啲政府部門啦，因為其實都要拆牆鬆綁，特別係同消防啊或者屋宇署啊咁樣。咁經過咗一輪溝通嘅時候咧，其實去到而家咧，係理論上係已經比較暢順嘅啦。初頭就真係直頭有啲係流標啊咁樣嘅情況添。咁但係而家佢雖然係暢順啫，咁但係咧，似乎咧申請營辦嗰啲咧都係比較啲。我哋所謂嘅大嘅政府機構為主嘅，因為佢哋先有咁嘅可能，有咁嘅實力去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鼓勵即係多啲唔同嘅社福機構去做，以至到可能有啲小型嘅有心人捐啲地嘅。咁我覺得政府其實都可以推動啲唔同嘅計劃出嚟咧，係可能係讓到呢啲小嘅 NGO 或者小嘅有心即係有啲土地嘅有心人可以攞出嚟一齊用咯。咁可能個計劃就會更加闊更加廣。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 Okay, 鄭永信是立法會議員，也是立法會一個小組叫做改善基層住戶居住環境事宜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來的。各位聽眾怎樣看現在過渡性房屋這個政策呢？大家會不會可能自己或者有親友都是受惠於這個政策呢？又或者大家會不會都還在等著，都希望住到一些過渡屋，會不會可以接下來會不會可以增加多些這些供應呢？都歡迎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何建中這個時間也請來一個一啲嘅社福单位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社联嘅业务总监黄建伟啊，黄建伟你好， 系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嗱，你哋社联都有去有份去到，即系咪去到处理一啲嘅过渡屋嘅项目系嘛？ 嗯，冇错冇错冇错。 而家个经验系点样咧？即系譬如而家啲议员就话啊，都想系希望目标咧就系多一啲嘅过渡屋嘅供应咁。咁你觉得譬如而家啲社福机构有冇空间再去到营运多啲呢啲嘅项目咧？ 哦，空間咧就應該咁講，我諗而家多咗同我哋嗱，我哋17年開始做啦，同我哋幾年前開始做，而家已經多咗好多 NGO 參與。 嗯， 咁我相信都 NGO 都因為經驗累積多咗啦嘛，咁大家就會比較放心可以去處理。咁而家你睇個需要嚟講咧，其實都係嘅，我估因為短期內。雖然好似我昨日接觸到一啲報道，就係話即係今年起個公屋單位都多啦，亦係咁多年，即係近年嚟比較多嘅。咁但係好難好短期內追到落後。咁所以其實如果最少喺一段中短期裏面咧，可能呢啲過渡性房屋都仲係有一啲需求都唔定。咁其實我諗早兩日副局喺立法會講就係即係。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嘛，咁我估呢个都即系切合个需要嘅，我觉得。 我哋都睇到好多嘅 NGO 咧，佢哋就冇乜发展呢啲过渡性房屋嘅经验啊，咁啊有时会遇到一啲困难，又导致嗰、那个过渡性房屋个落成有延误。其实佢主要系遇到啲咩困难，其实同埋有啲咩可以帮到佢哋咧？ 我其实咧就呢一两年咧好咗好多噶啦。点解咧？就因为喺起嘅时候咧，其实就运房局，因为而家有个专责小组啦，其实佢哋都帮咗 NGO 好多手嘅。 系 咁，特别喺工程嗰啲问题咧，我谂好多 NGO 都系因为冇乜经验啊嘛。但系一有经验咧，做咗一次咧，即等于我哋当年做南昌街一样。其实做咗一次咧。大家都熟習咗個程序，咁另外就係早前以前我都不斷都有喺媒介都有提嘅，就係我哋經嗰啲程序啊，譬如嗰啲諮詢啊、地區人士嘅一啲意見啊等等。不過就因為而家我諗過渡性房屋其實市民普遍市民都接受嘅，咁然後就算喺地區裏面，咁都不時會有啲地區人士會覺得哇，即係可唔可以唔好企咁多啊，或者唔好企喺我隔離啊咁樣。咁但係我哋而家個採取嘅方法都係耐心啲聽佢哋講啦，盡量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運房局都好好喺佢能力範圍裏面呢都盡量反映意見啦。咁慢慢呢開始點講啊，說服到多啲地區嘅朋友支持嘅。我哋近年就唔太多困難啦。 或者再具體多少少就係譬如話喺頭先你講工程啦，以至到即係嗰個嘅即係地區嘅反應方面，即係其實政府方面有啲咩嘅支援可以俾你哋呢？ 其實就我而家政府佢專責隊伍咧，差唔多每個項目咧，其實都有專人係同嗰啲工程人員，即係職司啊，呢、這個承建商啊。定期喺一齐开会嘅，一有遇到一啲即系技术性嘅困难咧，我估都佢哋又系全部都知嘅，咁都尽量帮我哋喺部门度走啦，即系搵谂办法点样克服嗰啲问题啦。咁就同埋我谂都有好多啲承建商同埋喺建筑业界里边啲朋友咧，其实又亦都习惯咗嗰种做法，咁就政府亦都特別係屋宇署咧，因為我諗早前我哋第一個項目，其實佢都唔知道有啲咩點樣管好，因為嗰啲新嘅嘢嚟噶嘛。 OK， 咁但係有一個新嘅經驗咧，其實差唔多佢照得嗰樣嘢做。 黃建偉，由於我哋就嚟聽新聞啦，轉頭我哋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好， 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创业近30年的连锁零食店优之良品证实全面结业，公司话疫情下无法营运，各分店租约期满陆续结业。有工会话受影响，员工暂时未攞到5月人工，而员工早在去年已经知道分店会陆续结业。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零售及批发从业员协会以及电器及影音从业员协会发表声明，呼吁受影响员工同工会联络，寻求协助。声明促请政府除了着力防控疫情外，亦需要争取尽快通关，避免出现结业潮。劳工处话关注事件，已经联络雇主了解情况。优之良品在1993年创立，以售卖凉果小食为主，销售对象包括来港旅客，总部设在香港。政府下午5点半起将何文田村释文楼列作受限区域，相关人士今晚11点前要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天上午大约10点完成行动。根據強檢公告，任何在今個月1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釋民樓內超過2小時的人士，即使在相關宣告開始生效時不在受限區域內，亦需要在今個月9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房屋署設立熱線電話21764552，給受檢測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詢和求助，社署亦會為受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 正在南韓訪問的美國副國務卿謝曼和外長朴振會面，謝曼說雙方討論進一步加強美韓同盟，以應對北韓威脅，持續援助烏克蘭和美韓日三方合作等問題。朴振說期待謝曼能夠和韓方保持密切溝通，推動韓美同盟持續發展。另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美方尋求和北韓對話及接觸，如果將不對話不接觸的責任推給美方是不了解情況和傳播謊言。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國有關官員在推責方面很有名氣，指出當前半島局勢的癥結在於美方沒有按照行動對行動原則回應朝方2018年採取的無核化措施，沒有照顧朝方的正當合理關切，認為美方應當展現善意，拿出實在的行動，而不是空喊對話口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出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隧道嘅收费亭嘅设施咧，而家发生故障，咁所以咧服务系受到影响噶。南行去黄竹坑方向，香港仔隧道南行去黄竹坑方向，而家需要间歇性封闭噶。龙尾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至于北行去红隧方向的服务就不受影响。暂时呢车龙系只是在桥面灯位，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的龙尾呢只是在桥面灯位。而家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和游丽村，另外就是观塘道近定富街。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龙尾去接近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都还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去到兆安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一提你了，多区有雨，有些地方的雨势还是挺大的添，请各位要加倍小心，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烟草中局零烟害无烟世代启动礼。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请支持世界无烟日。吸烟不单止影响心肺功能，疫情之下除低口罩食烟，还会增加新冠病毒传播风险，最好梗是尽快戒烟啦。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约定你一起迈向烟草中局。 而家嘅时间系晚上嘅7:37啊！咁天文台刚刚宣布咧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跟住落嚟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何文田村释文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過渡性房屋呢個嘅政策啊。咁各位聽眾覺得咧，就係過渡性房屋呢個嘅政策如何呢？有冇需要再加大過渡屋嘅供應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何建中，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社聯業務總監黃建偉傾緊啊，請翻佢出嚟先。 好， 黃建偉你好。 係你好，你好。係 你好。 跟住呢個時間咧，想同你傾下關於係過渡屋。對於就滿足一啲市民嘅住屋需要啦，以至係扶貧嘅啲作用啦，咁其實就譬如以你哋去管理營運嘅項目啦，咁其實住嘅係乜嘢嘅市民咧？咁對於佢哋嚟講，係咪真係真係滿足咗佢哋住屋需要，可以幫到佢哋即係改善佢哋嘅生活環境咧？ 哦，呢個係好明顯嘅。我 可唔可以講啲例子咁樣？ 好啊，我哋由第一個項目開始做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即係嗰陣時未有組合屋啦。咁嗰陣時我哋就喺市區裏面買一啲空置嘅單位啦，有啲發展商啦，或者政府嘅部門啦，都係捐咗啲單位俾我哋去營運。咁我哋見到其實街坊嗰個租金呢，我哋最拉尾做嗰、那個我哋500個單位做咗大概700户到啦。其實我哋嘅調查就發現呢，嗰陣時就係最少係減咗40%嘅租金嘅，呢個就係好明顯嘅。然後佢哋喺嗰個空間係大咗，我諗都係大咗40%到啦。然後佢哋喺個社會網絡社交啊，對服務嘅認知啊，對社區資源嘅認知啊，其實係完全係過即係過緊一種完全唔同嘅生活。我哋譬如喺南昌街項目呢，我哋有啲街坊搬咗入去呢，根本你即係我哋啲即係講嘅話，其實嗰啲街坊呢，其實個精神面貌係唔同晒嘅。其實我嗰個係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嚟，即係社工話俾我哋知呢，其實就係街坊好多時以往可能住喺㓥房啦，咁環境好差啦，租金好貴啦，我哋都唔少係綜援嘅街坊嚟嘅。綜援呢，其實大家未必知道，就係綜援有個租金津貼嘅上限啦。但係其實往往呢，那個租金津貼上限呢，如果你喺嗰個劏房市場揾呢，我哋有所謂超租津啊，即係話其實個租津係唔夠冚租金嘅。咁佢一搬咗入嚟之後呢，其實就係夠冚有餘嘅。咁所以就係好大嘅改善 啊。黃建偉啊，以你哋嗰啲項目為例呢，咁你哋係點樣去挑選嗰啲即係入住者㗎？我相信肯定好係供不應求㗎啦。 冇錯， 咩準則㗎呢？ 一定係啦，因為其實我哋每個項目都好地區性嘅。咁我哋每次揾營運機構呢，都係喺個地區裏面揾一啲合適嘅 NGO。咁佢哋已經有一啲社會網絡啦，因為我哋做咗咁多年咧，其實機構同機構之間，同政府部門之間咧，特別機構之間咧，我哋係有一個互相轉介嘅一個平台嘅。一有街坊話喺邊度，佢話俾佢知呢度有單位，咁佢哋就可以轉介過嚟啦。然後按照每個機構嘅嗰、那個側重點啦，咁就去做一啲嘅訪談啦，睇下佢哋嘅需要係點啦。因為我哋過渡房屋咧，除咗話滿足佢哋住屋同埋即係居即係社區嘅需要之外咧，我哋亦都好強調就係街坊自己佢自己有啲能力噶嘛，佢點樣可以貢獻翻個社區同埋嗰個項目咧？我哋都睇重街坊係咪可以參與到呢啲咯。咁呢兩方面做咧，其實都係相得益彰。我哋嗰個做法，你講得好啱嘅。每次我哋推出咧，都幾倍認購咁樣啦，特別市區嗰啲。咁但係就係咯，即係其實我諗，如果長遠頭先講話係咪即係應該要有多啲，其實係你根本大家都知道嗰條隊而家排到十幾，即係淨係講一般嘅家庭都十幾萬啦，係咪？咁係有排都滿足唔到嘅需要。 嗯，佢哋可以住幾耐咧？同埋而家嘅租金嘅釐定係點樣嘅咧？ 嗱，早前嗰啲項目咧，好多時啊，租金咧，其實基本上一直都係咁噶啦。租金就係我哋基本上以綜援租金作為上限啦。但係我哋大部分嘅 NGO 咧都係收緊。如果個街坊佢自己係攞綜援嘅，咁啊綜援租金上限啦。如果佢唔係綜援嘅，佢係有嘢做嘅，我哋就要 make sure 佢唔會超過佢家庭入息嘅25%嘅。呢個係好多 NGO 都係咁做噶啦。咁至於頭先你另一個問題係咩話？ 可以住幾耐、 其實早前咧好多項目咧都係比較短期嘅。我南昌街為例，其實因為個私人發展商真係好好啦，捐咗地俾我哋，即係租咗我哋兩年啦。咁但係都要收翻啦。咁但係而家落嚟咧，好多都係政府自己的地咧，咁、那個時間會長少少嘅。運房局喺幫我哋揾嗰啲地嘅時候咧，其實都考慮呢個因素嘅，即係睇下長遠少少。佢可能冇乜，即係暫時未有啲咩發展嘅計劃咧。希望可以住長少少。咁可能而家有啲街坊咧住到3年啊、4年都會有嘅。不過即係呢個即係講開咧，就係、是、我諗最近好多朋友都會關注到，即係話日後如果啲街坊住到個就租期滿咗啦，咁安置點咧？呢、這個的確可能係會反為頭先你問就係即係嗰啲機構嗰、那個關心咧。有兩個重點是很重要的。第一就是這個關於安置的問題。其實因為你非政府機構，我們沒有屋的嘛。 是。 我們沒有東西可以。 我們都不想他重新過回劏房的生活啦。 沒錯沒錯。很多社會朋友，這個我們都明白的。我們自己都是覺得不好的。不過即是我們亦都跟街坊是有個協議。咁所以其實外於我們有人沒有屋去安置。咁所以可能呢這裡呢政府或者都有可以有看看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幫到啲 NGO 咧。當街坊真係要遷出嘅時候，有冇啲其他嘅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即係做到多啲啲安置咧？咁我哋其實自己NGO 之間咧，其實都會有一個支援嘅網絡嘅。咁總之一個某一個項目，嗰啲街坊要遷出啦，我哋就會因為社聯而家都幫緊手去做呢啲嘅協調功夫啦。咁我哋都盡量希望可以 refer 到街坊，令到佢哋唔使咁彷徨啦。 Okay. 第二個部分咧，好重要嘅咧，就係、是、個服務，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咧，運房局就係、是、即係俾咗一啲建築嘅費用啦，包括埋有陣時某啲設施咧，佢哋都會即係支援嘅。但係一啲軟件嘅所謂即係社工方面或者福利方面嘅服務嘅費用咧，就實在就係要靠個租金收入去冚嘅。 OK， 咁但係租金收入咧，往往你知即係全部都低收入嚟噶嘛。咁你交個租金，頭先我講咗個水平都係低嘅。咁變成咧對機構營運咧，呢、這個可能會構成壓力，就會令到機構未必咁願意，即係佢係冚啲咁多啊。 OK， 好啊，唔該曬黃建偉嚇，多謝你先嚇。黃建偉咧就係社聯嘅業務總監嚟噶，咁我哋傾過都傾到呢度啦。我哋轉頭翻嚟咧，都想傾傾下公屋嘅落成量。 哇，世杰，你睇下呢度几靓，有山又有水，我哋仲等咩啊？ 瑞文，你唔系想以身犯险啊嘛？ 嘿，都落完雨成个礼拜啦，我觉得唔使惊，嚟啊玩下水啊！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山艺教练梁北恒教大家认识山间危机，大家唔好乱嚟啊！ 而我就请嚟香港有机资源中心嘅团队分享最新嘅有机耕种。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餐桌上的实验室， 新鲜鱼肉质是不是一定好啲？淡水鱼和海鱼哪样有益啲？咩鱼又适合做鱼生呢？咁多问题，今晚一于请教水产公司经理 Felix 和顾问医生 Stephen 啊。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6，自由风，自由风这次想和大家谈一下公屋的建屋量。房委会就是昨日公布了上一个年度，即是2021-2022年度实质的建屋量，就讲的是25,814个单位，就是2018-2019年度以来是近三年的新高来的。而其中出租公屋就占了21,700几伙，就按年就增加超过2.4倍，亦都系创咗咧就2004-2005年度以嚟咧17年嘅新高嘅。 不過呢個數字咧聽落好似都係近年嘅新高啦。不過咧都仍然比預期咧係少，因為咧房委會去年三月嘅時候咧就預測咧係即係比即係而家個建屋量咧就比去年三月嘅時候嘅預測咧都仍然係少，大約係800伙嘅咁。咁至於咧係出售嘅資助房屋方面咧，咁啊房委會去年就預計啦，呢一個年度咧就會建成大概係6500伙啦。咁尋日公布咧就實際就只有4050伙，亦都係比預期少，少了大约是2450伙，应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呢？何建中， 我想正如有一些的房委会成员提到呢，即今年的所谓新高其实是由于之前是减慢了的速度，是追落后的，可以说。所以我想个重要性就是其实这个量仍是比房委会去年三月预测是少，可能我们应该看分着重呢一方面，就多於佢嘅量係新高，因為其實之前係有一啲嘅即係阻慢嘅情況出現。 咁後任特首李家超啦，咁都曾經提過話係要係為咗房屋嘅發展咧，就設立一啲嘅關鍵績效指標，即係 KPI 啦。咁而家其實聽落呢啲都係一啲嘅建屋嘅預測，都係一啲目標嘅數字啦。咁其實要達到呢啲嘅目標容唔容易咧嚇？咁不如都問一問咧一位房委會嘅一位小組成員啦。嗱，電話旁邊咧就有房委會建築小組委員會嘅委員陳旭明啊，陳旭明你好。 你好， 系陈旭明咧，本身都系一位测量师嚟嘅。嗱，不如都问下你啦。咁就头先都讲话个建屋量咧，都比上年嘅预测系少啊。咁你点样理解呢个情况啊？ 其实咧就最近咧呢几个月咧都有一啲嘅延误嘅。咁就因为好多原因啦，咁啊有疫症啦，咁地盘都有啲工作有啲即系受到影响嘅。如果有人染咗疫，咁又要停啦。咁同埋咧，就最主要咧就係嗰啲運輸咧，咁就嗰、那個尤其是陸路運輸咧，就一起公屋咧，大部分都係預製件咁運落嚟噶嘛。咁而家佢啲陸路運輸咧，就都幾阻滯，咁所以咧就真係喺呢度咧係有啲困難。咁有啲都有唔同程度嘅阻滯啦。咁都睇佢哋啲即係房署啲。同事咧都幾努力去追噶啦，咁但系咧就有啲實際情況，佢都解決未必一定完全解決到啦，咁啊爭咗少少啦應該。 咁即系話隨住疫情緩和，即係可能係符合到個預期目標嘅機會又會大咗啦。你呢一個年度係咪咧？ 應該會係啦。如果即係冇乜疫情咁樣嘅阻滯咧，即係翻正常咧，咁應該即係我一路睇咧，佢哋嗰啲延誤嘅率咧，其實係好低嘅啫。 后任特首李家超先生就话要喺房屋方面就提速、提效、提量啊！咁喺房委会嗰、那个，尤其是资助房屋嗰度嚟讲，有啲咩嘢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其实你觉得？ 其实就好多嘢可以做嘅，因为咧我哋嗰、那个架构咧，其实有好多嘢系即系唔理想嘅。咁即系嗱，咁样讲啦。我系一个委员啦，咁即系我梗唔系话代表。政府嘅講嘢，即係我嘅，即係睇到嘅意見啦，因為我亦都唔係公務員啊。咁咧就喺嗰、那個，譬如由初開啦，呢個揾地啦，即、就、係、是、做規劃啦，咁做規劃咧，我成日有好唔滿意咧，就係、是、咧，因為房署本身係一個大用家嚟噶嘛，咁你做規劃嗰陣時咧，其實房署咧係要，即係佢係一個主要持份者啦，係嘛？咁你要俾佢，即係喺個規劃裏邊係。即考虑佢嘅意见。嗱，你唔知你会唔会留意咧？以前咧嗰啲起嗰啲屋邨咧就好大噶，譬如啊慈云山啊吓，即系嗰啲全部都好大噶，几万个单位嘅一个屋邨可以，首茂坪啊嗰啲。咁啊而家咧嗰啲屋邨咧就好少咁大嘅。你而家系喺皇后山啫嘛，其他嗰啲咧全部好细嘅，越起嘅啲地盘咧越整越细。咁啊单栋楼都有。即系见缝插针嘛，咁所以咧呢啲咧系即系见缝插针冇得讲啦，咁啊仲系即系激气添啦，因为你起个量又少啊，可能起一座两座咁，得千零个单位，咁但系咧旁边啲人就反对你噶嘛，但系你喺前面起，咁你就咁啊做晒矛头喎，咁你即系政府又政府见缝插针俾你，咁你就 跟住同嗰啲人開會，咩證人哋個個鬧你，咁唔做啊，唔做，唔做啊，冇添，咁啊，呢個問題。而且而家其他啲咧都係細細幅，咁我覺得咧又即係唔得噶咁樣，要喺個規劃嗰度咧就要開始要做。即係而家我哋最近咧就攞咗幾幅地咧，即係俾咗幾幅地啦，房委會啦，就喺嗰、那個即係大嶼山就機場隔離嗰度咧有個新填海區嘛。咁有個新填海區咧，咁你而家仲填緊都未填好個填海區。咁但係嗰啲地俾我哋咧係慘收收嘅喎，你唔俾幅大嘅我哋，你幅大嘅我哋咧，嗱我哋又真係又起得快啲，因為個地方啊運作啊嘛，你儲存啦，因為而家可能啲。即係MIC 啊，嗰啲組裝合成啊，你全部有好多地方要儲存噶嘛。你越嗰、那個地盤越大，我越運作到咧，咁、那個起都會快好多嘛。咁、 okay. 啊，佢你而家都即係新規劃嘅，你都仲要周散俾我。咁以前咧就喺呢個啟德嗰度咧，咁啊周散咁啊，即係都冇得講啦。因為我啲地原本就冚住我哋起私樓嘅，咁啊後屘特首就話喂，我多啲俾公屋咁。咁啊，將啲本來要拍賣嘅地咧，就攞出嚟啦，俾公屋。咁嗰啲佢散散地都冇辦法要收啦。咁但係而家啲新規劃嗰啲，咁你下一步有可能係咁喎，我唔知道。即係呢個係即係可以去改善到啦。即係好多改善嘅。 唔好意思，因為陳勇明我哋有一個天氣消息要同大家講一講先。 好， 再講一講啦，就而家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係生效嘅，亦都有一個嘅係局部地區大雨報告啊，就係話港島南區嘅雨勢係特別大，並且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咧就係出現嚴重嘅水浸嘅咁。咁好啦，陳勇明啊，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而家係一啲大型嘅一啲公屋項目都係少咗啦，亦都可能比較多係一啲即係單棟樓啊，或者係散收收嘅一啲公屋嘅項目啦。咁係咪都會可能係會令到嗰個落成嘅時間係會延誤定係點樣嘅咧？同個落成量同埋落成個時間係有咩關係嘅咧？ 嗱，呢個落成量咧，即係我哋咧就。即係房委會咧就下游嘢嚟嘅啫，咁你要俾地我啲上游，你有面粉，咁我焗麵包，咁我覺得咧焗麵包呢度咧就真係冇乜延誤嘅，咁但係咧你俾細地我哋咧就係即係困難咗，就多咗嘢做，你做一個大地盤，做一個第細地盤，其實個工作量差唔得幾遠嘅啫，等我大地盤有可能五倍咁大喎，咁咧就。你可能有啲細地盤，頭先講下尖同插針嗰啲重頭車喎。咁咧，呢個由加重嗰啲，即係其實啲話嗰個單位少咗，但係佢嗰啲即係人員嗰啲工作量咧，又好似冇少到。咁啊，就交唔到功課啦。咁即係難為了家屬啦。你冇米我點落鑊啫？係咪先？即係咁咯。 即係而家個地盤個即係規模越嚟越細啦。咁啊，即系李家超喺个政纲度都提到话，系咪可以俾一啲即系基建配套未完全完成嘅一两栋嘅楼，先俾轮候嘅居民选择入住？咁呢度其实帮到几多咧？ 其实基建配套咧就有两个层次添。嗱呢一啲咧就都系即系可能系讲紧系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咧，即系话你个商场未起好，街市未起好咩成啊？巴士站總站未好嘅，你唔好入住啦。咁你唔係入住先啦。咁大家即係辛苦啲啦。咁咧呢個咧就當反而係呢、這個可能係兩三個月啦，三四個月嘅分別啦。咁反而咧有陣時咧喺規劃上咧，就有啲路咧，佢要睇啊嘛。咁話啲路咧唔係喎，要五年之後呢條路先完全起好曬喎。咁或者係有個十年計劃喎咁樣。咁你有咗地盤咧就鎖住咗啦。咁你開工冇用啊！你佢唔俾你開工啊！你都就算整咗，你都、那個交通都即係嗰個數字啊，你達唔到。咁但係咧，有啲人唔介意喎，我住緊劏房，係唔緊要啦。我住嗰度，我翻工我辛苦少少啦。咁有啲人唔介意喎。我覺得喺呢、這個即係個規劃上嗰個前期，如果能夠嗰個配套未整好，即係佢通常去做規劃，佢都要睇埋呢啲配套嘛如果那些配套未整好，你都俾我起，俾我住咧，喺嗰度反而可以，可能會早兩三年、三四年都未定喎。 嗯， 陳永明都想問下你咧，有關於呢、這個一啲關鍵績效指標 KPI 嘅一啲工作啦。咁咁後任特首李家超就話，即係要設立一啲嘅 KPI 啦。咁如果要為房屋嘅發展設立 KPI 嘅話咧，咁啊今日報章報導就係明報嘅報導啦。咁其實就話房屋署啊，咁其實而家已經有多達19項嘅呢啲嘅主要成效指標噶啦。咁但係咧又其實都有多個嘅指標咧係好多年咧都達唔到標啊。咁啊大家可能會联想起，譬如三年上楼的目标，已经是连续七个年度未能够完全达标啦。建屋量咧，明报报道咧，都只有一个嘅年度咧完全达标啊。你点样睇而家嘅呢啲房屋嘅建屋量嘅指标咧？咁系咪可能系有冇需要调整嘅空间啦？有冇需要加加减减呢啲嘅指标嘅数量咧？ 其实咧就三年上楼咧，即系而家已经去到。啊！最新數字是 6.1 年啦，已經。 係啊，嗯。 咁咧就你要追翻到三年咧，你唔係達標咁簡單，因為你要超標啦，係咪先？咁你唔超速，咁你點樣去翻三年啫？係嘛？咁咧就所以咧係要特別係加快。咁啊冇錯嘅，其實對房署佢哋咧都有好多 KPI， 但係咧我頭先都講啦，我哋下游工作啫嘛，你俾咗件嘢我哋咪做咯。咁佢哋嗰啲 KPI 咧，都我覺得都大部分都合理嘅。咁你話有冇改善空間咁，我一定有嘅。咁但係咧，就大致上佢哋都係合理嘅。咁反而咧，嗰、那個啊喺嗰個啊造地啊批落地落嚟啊嗰度嗰個 KPI 咧，就真係要睇下要點樣定啦。因為而家好多時咧，一個由構思啊到規劃啊，到真係攞幅地落嚟咧，要十幾十年。咁你可唔可以早啲啊？咪五六年搞掂啊？得唔得？咁就唔同咯。咁依个争好远咯。你唔系讲紧我起楼啊？快多两个月、三个月。你而家讲紧系五年、十年嗰种分别啊嘛。而家我哋咧唔系话我哋要加速少少，我哋加速好多先至去翻个三年啊嘛。我哋即系落后晒啦嘛，已经。 嗯，好简短回应啦。咁系咪而家政府话要简化啲规划程序，就可以令到你头先讲嘅问题可以个时间缩短呢？ 是几样嘢嘅，嗱，一啲 要快啦，不过吓， 简化啲规划程序，仲有咧，我觉得咧要定下一啲即系硬性嘅，比较硬性啲嘅目标。嗱，譬如而家好多时咧，树咁树木咁样，或者啲水体鱼塘咁咧，咁咧有拗嚟拗去嘅喎，你知可能即系你都听过啦，好多地都拗嚟拗去嘅。 OK， 咁如果你俾个硬指标，譬如咁样讲啦，你就我斩两棵树，你就种翻一棵，你喺翻你嘅地盘度，你自己种。咁、 okay. 如果你有咁硬指标咧，咁咪唔使拗啦嘛，系咪先？ 明白晒，好，咁多谢晒阿陈旭明啊，陈旭明就系房委会建筑小组委员会嘅委员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